亲爱的， 无聊就想谈恋爱，才发现爱的感觉排山倒海，你不明白。爱给的太快，飘荡的心，翻腾的想，想你就像个痛快，想起你不知不觉视线慢慢的靠过来，我心跳加快，狂浪的心不停的摇摆，亲爱的，你别一猜。说奇怪，爱定了你，怎么会分开？亲爱的，你别逃开，给你的感情一天两天收不回来，不要再感慨，我说我有你不会再爱。像个痛快，想起你不知不觉视线慢慢的靠过来，我心跳加快，狂浪的心不停的摇摆，亲爱的，你别一猜，给你的不是一次美丽的意外，不要说起。 再感慨，我说我有你不会再爱。